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28号星期二，带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呢天气是以多云为主，夜间北部山区呢会有小雨天气。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也请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时候有所防备。那么今明两天的气温变化不大，天气比较舒适。具体的情况是今天下午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天气对城区的交通出行没有影响，如果去山区出行的话要注意防雨。在今天科创中国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技创新资讯主要包括14项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亮相乌镇，珠海航展正式开幕，700家国内外参展商参展，北京顺义出台无人配送车管理实施指南，微信推出关怀模式，文字更大，色彩更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好的，接下来呢就带大家浏览今天为大家准备的科创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浙江省政府主办的2021年世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发布活动在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发布活动共评选出来自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中国电信、中国移动、高通、安谋等机构的14项国内外有代表性的领先科技成果。据介绍，该发布活动得到了全球互联网领域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共征集到海内外各类申报成果300多项。所申报的成果聚焦产业赋能与协同发展、智慧社会与公共治理、社会生活与公共服务、社会责任与数字公益、高感知智慧生活5大应用领域，涵盖了 5G、量子计算、高性能计算机、网络架构、基础操作系统、卫星互联网应用以及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等领域。另外，当天下午，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还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发布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和《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蓝皮书。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从6个方面对31个省区市互联网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综合排名前10位分别是北京、广东、上海、山东、江苏、浙江、四川、福建、天津和湖北。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负责人表示，作为第5次发布的世界互联网大会重要成果，蓝皮书在保持框架内容稳定性的同时，注重继承上的创新，更加聚焦把握时代主题和任务主线，也更加关注呈现鲜活经验和创新做法。说完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场更加吸引眼球的活动。9月28号上午，第13届中国航展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正式开幕了。本届航展呢，将有线上线下约4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家企业、数千件展品参展，室内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室外展览面积36万平方米，地面装备动态演示区面积12万平方米。本届航展展馆数量也从上届的8个增加到了11个，105架飞机、30多部雷达等装备将在航展期间进行动静态展示。其中，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和中国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将在本届航展表演特技飞行。航空工艺翼龙2无人机、AJ600 大型水陆2栖飞机首次进行飞行展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将展示代表当今先进水平的现役武器装备，民航系统、航空工业、中国商飞、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国兵器、中国兵装、中国电科、中国航发等也会携新产品、新技术来参展。除了静态展示外，飞行表演和动态展示啊，一直是中国航展的亮点。本届航展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81飞行表演队外，中国空军航空大学红鹰飞行表演队会再次亮相珠海航展。中国航展呢，是由国务院批准举办的带飞行表演和装备动态演示的国际性专业航空航天展览，每2年举办一届。从1996年举办首届以来，规模不断扩大，参展装备水平逐年提高，已经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规模和影响力位居前列的主要航展。所以对航空航天这些技术装备感兴趣的这些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今年在珠海举办的第13届中国航展。接下来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北京。近日，2021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正式举行，主题为隐芯绘制绿创未来，旨在持续推动汽车产业智慧变革、绿色发展，贯彻安全引领创新发展理念，构建合作共赢新发展格局。这次大会设置了主论坛和多个主题峰会、分论坛以及特色展区，其中由北京市顺义区政府和美团共同主办的城市复杂场景自动驾驶应用论坛在9月26号下午正式召开。会上，北京市顺义区经信局副局长刘建新正式发布了无人配送车管理实施指南。这是继2020年顺义区宣布打造全域低速无人配送应用示范区后的又一重要举措，为逐步实现顺义区全域开放提供政策保障。无人配送政策方面，顺义区首创政府官网允许无人配送车上路公开测试运营，给予无人配送车相应路权，实现了从园区到公开道路的政策突破。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呢，是自动驾驶应用的另一重点。近日，工信部也发布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关于加强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工作的通知等文件，希望在引领行业重视数据与网络安全，规范汽车数据处理活动，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在这个背景下，该论坛呢也是专门设置了网络与数据安全主题的圆桌环节，由中汽中心标准化研究所所长王照主持，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以及各企业法律界的专家共同参与讨论，希望从政策法规及企业安全管理等维度提出一些精彩的观点。关注完了这几个大的活动，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日常手机使用和电子产品使用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近年来，随着线上会议的广泛运用，屏幕共享的使用啊也逐渐普及，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但同时也被不法分子利用以实施新型诈骗。北京银保监局近日就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消费者要远离屏幕共享骗局。北京银保监局表示，屏幕共享功能会把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全都记录下来，并同步让对方看到。不法分子可以实时监控用户手机的所有操作，不仅包括输入密码、解锁的过程，还有弹框显示的短信、微信、其他 APP 推送的内容。由此呢，不法分子就轻松获得了受害人的银行账户信息及短信验证码等等，从而转走受害人的卡内资金。那么要如何防范这类骗局呢？北京银保监局为消费者支了4招。首先呢，就是要知风险。共享屏幕存在很大风险，对方可以清楚看到自己屏幕上的所有内容，所以要保持警惕，千万不要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第二就是不共享，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和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不在屏幕共享时打开支付软件、银行账户等操作界面，或者是进行涉及输入密码、转账汇款等相关的操作。另外，对于本人的面部、指纹、虹膜等生物识别信息也千万不要泄露，避免呢重要信息被不法分子窃取。第三就是速报案， 如果发现自己或家人可能被骗，要第一时间报警，同时尽快致电银行客服热线办理卡片挂失，及时止损。最后就是要勤更换，要养成保护自身数据安全的习惯，建议在不同银行和不同网站中设置不同的用户名和登录密码，密码呢要尽量复杂点，同时也建议每个银行卡设置不同的交易密码，以防发生一个密码丢失多个账户受损的情况。的确，我们说网络生活在便利我们的同时哈，可能潜在的一些在以往传统生活当中不出现的这种风险，可能在网络时代哈都会出现。所以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提个醒，我们尽量提高警惕，在使用网络的时候呢，多留个心眼，一旦涉及到一些这个个人的比如说密码信息呀，或者是转账汇款啊这样的一些操作，我们一定要谨慎一些。最后再来看一个好消息吧，微信呢近日发出了一个新版本，正式推出了关怀模式。那么相比正常模式，微信的关怀模式文字更大更清晰，色彩更强更好认，按钮也更大更易用，有助于提升老年人、视障群体等人群使用微信的便利性。微信的关怀模式入口位于我设置的首屏，和微信青少年模式入口并列，可以一键开启或者是关闭。在关怀模式下，除了直观的文字变大，文字和图标颜色与背景的亮度对比值都提高到了 4.5:1， 按钮和文字连接的点击响应区域也会增大。中国社科院最近发布了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适老化研究，显示老年人最常用的社交工具呢就是微信。据了解，针对老年人更多需求，未来微信关怀模式还会探索更多具有功能性的适老化服务。那么除了微信外，今年以来百度也推出了百度大字版的 APP， 滴滴出行也宣布老人打车模式接入了 APP， 另外支付宝也在两个月前正式上线了长辈模式。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互联网企业啊，在推行自己产品的同时，能够想到这些老年人群他们的一个实际需求和感受，那推出这样的关怀模式也彰显了这种人文关怀的力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等平台。主持人张燕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的话题啊，跟这个周末休闲啊、放松啊，大家能够想要去亲近大自然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有关系。做客节目的嘉宾呢，也是参加了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举办的创业创新大赛，他的项目呢是聚焦北京副中心的一个智慧云农场啊，叫做草女云农场。那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云农场的创始人曹女，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你好 啊。大家好，我是曹女。 还有一位呢是咱们通州西集镇农办负责农旅方面工作的何爽，欢迎何爽。 大家好，我是何爽。 现代农业，或者我们再准确说一点，就是曹女希望打造的休闲观光农业，你们是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词儿？那么这个词现在这个产业在北京发展的情况大概又是什么样？因为我们在采访中也接触到一些不同区在打造这种休闲观光农业，可能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我也想听听你们的这种看法啊。那还是曹女你先来说说，你心目中想要打造的休闲观光农业应该是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我心目中打造这种休闲观光农业的话，可能和我最初看到的这种小而买小而精的这种农业是一致的。因为从地理优势上来看的话，那我们通州区作为一个北京市的城市副中心，它所承载的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肯定和北京的其他的郊区的区县会有所区别。 是， 那这个区别会来源于首先这个环球影城所带来的这种产生的效益，可能针对于别的区县来说， 说他们的主要的客群可能是北京市的一个客群，但是针对于通州区来说的话，那我们这个从旅游的角度来说，我们可能是世界各地的一些游客。 嗯， 那所以说我们面对的客群就和其他的区域本身它就是不一样的。 嗯， 那作为一个具有就是北京政治中心的功能，外加环球影城这种世界级的这个主题公园来说的话，那我们整个从农业的一个客户所需求的这个目标来说的话，就是会更高的要求一些。我们首先要做到就是满足这些世界级的客群的人的需求， 嗯， 来去做休闲观光农业。 嗯，首先就是服务对象的定位，我们就要找得准一点。 对， 啊，可能更广、更多、更宽一些。 对， 嗯， 所以说那我现在可能还是非常的初级阶段，那我们也会在未来上面去做一些更精致化的调整。 嗯， 那满足世界各地的朋友来我们通州，然后不光是去环球影城，那也希望是来我们的这种通州区的这个农业休闲观光园，来感受不一样的具有这种中国特色的，或者说是北京这种大都市特色的这种休闲农业园区。 嗯，你看我在想哈，很多不管年轻人也好，或者说是世界各地的这种游客也好，大家来到这个环球影城可能找的是那种主题乐园的那种乐趣啊、刺激啊，还有包括那种放松和那种释放哈，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和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我们找一个在环球影城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小农庄，然后感受自然，然后放慢节奏，然后去吃点最纯天然的这种食品，这个好像跟在乐园那种快节奏和刺激，还有包括排队那个过程，是一个截然相反的感受。 对对对， 啊， 是的。 所以可能你更多的是结合休闲观光农业这三个要点，你希望打造的是能让大家在这儿找到一种不一样的感受。那之前你去日本的那个小农场，那个农场带给你的这种感受究竟是什么，然后让你促使你想要做这个事情，我也特别好奇，所以我也想追问一下，你到了那个农场，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我觉得小而美的农场和我们大型的农业观光园最大的区别是，它来自于人的这种温度。大家之所以愿意去一个小农场，不管是采摘也好，是露营也好，为什么不去一个特别大的这种观光园来说，实际上是人的精神需求远大于他的一个购买需求。 嗯， 我们能在小的农场能体验这种农耕文化的同时，并不是那种高级的这个科技型的这种机器，因为它和这些机器无法产生沟通。 嗯， 那小型的家庭农场来说的话，它可能这种温度感，还有就是你在这个服务当中的一些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这样就能更完美的就是展现，或者让想体验真正田园生活的人真正能达到他的这种需求。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理解，就是之前李子柒非常火，因为他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展示了一个就像我们说的那种人间烟火气。 对 啊，就是在一个纯自然的环境当中，远离都市的环境当中一种生活状态，这是很多城里人想要了解又非常向往的状态。 对，这个是像您说的这种人间烟火气，它并不是一个大型的农业园区、智能化的园区能够给予您的，但是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的都市人、都市职场人特别需要的。 这是你认为心目中的休闲观光农业，你想打造的应该是这个状态。 对， 对，是的。 好，这是草女的观点。那何爽，你接触了那么多个农庄啊、农场，你觉得这个休闲观光农业大家的理解是什么？你的理解又是什么？ 可能从字面意义上来看， 休闲观光农业涉及的这些，就是像观光啊、休闲、旅游、农业，把这些都结合起来，它形成了一个新的经营形式。它就是把农业景观作为一种观光的景观，把农业生产作为一种体验的项目来发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型的产业形态吧。然后促进了我们现在一个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我认为当前的话，休闲观光农业它是一个将我们一二三产业融合起来的一个新业态，也能够带动我们当下农村农业还有就是农民的一个新的发展吧。 就是三农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休闲观光农业当中得到一个淋漓尽致的体现 啊， 这些元素在里面都有。那这是不是成为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些种植园都可以向这个方向进行转型升级，还是说可能也要筛选一下？ 对，肯定是要有，先要有一个代表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个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从而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吧。形成典型之后，然后就是我们知道了发展的方向，知道了应该怎么去做，这样能够减少我们在以后后来者他们发现他们发展这些新的休闲观光农业之后，防止他们会出现一些错误。 先树立一个典型，总结一些经验 哈、 啊。 对。 然后让后人能够沿着前人的路，把这个坑都避开啊，能前期的时候可以少受点这个困难或者是折磨。那最后我还想再追问一下草女，第一次的这个种植最后颗粒无收，那个让你特别心痛的经历。那在这儿呢，也作为一个过来人哈，虽然我们说真正创业只有两年，但是你这个着手包括之前家里农场的这个前期的这个时间也积累得很长。那如果给后面啊像你一样说，哎呀，我真是这觉得城里工作的压力太大，我想要回到家乡，然后为家乡做点事儿，再找找自己是不是能有新的发展空间，对于这些想要回乡返乡创业的年轻人，你作为过来人有什么样的建议啊，给大家再说一说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 首先我要说的是，就是我们返乡创业，那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不管是从政策上面，还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大家的需求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对于更多的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来说的话，就是我想说的是现实很骨感，然后理想很丰满。就是我为什么会把这两句话会倒过来说，就是大家在做农业之前，其实更多的并不是那个一股脑的那股热情，更多的可能是实际的一些问题虽然跟土地打交道非常的简单，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坑，所以呢就是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从草女这段话我就突然在想，她一开始也说自己跟土壤有这种先天的这种亲近感哈，因为从小长大的环境就是这样，看起来跟土壤跟这个土地打交道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就是你只要努力的去经营它，去打造它，好像它就会给你回报。但其实这也是一个在这个大的规律下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风险和波折，这个心理准备是要做好的。 对。 那另外呢，如果说这个准备有了，那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素质和条件才能真正把这个事儿做起来？还有包括你看现在才两年的时间，你对未来你的这个小农场的发展的愿景又是什么？ 未来的愿景的话，还是依托我们现在整个的通州区的这种大的环境，然后农旅结合的方式，那会整个的还是以农业为基础，但是是做周边的一些延展，比如说拓展吧，就比如说我们的精品民宿可能会再继续去做一个深耕。那作为一个年轻人，就是和我们传统的这个父辈的这些传统农民，我觉着最主要的是具备一个互联网思维。就是我们已经不是那种我父亲很厉害，然后他有50亩地，然后他每年能产多少多少的这个苹果也好，樱桃也好。那我比我父亲更厉害，那我做了500亩地，这样是不对的。就是我们要达到一个用新的互联网思维、新农人的这种思维或者是经营方式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科创话题啊，真的是特别的接地气儿。那很多日常戴眼镜的朋友哈，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困扰，就是我们的眼镜呢，在比如说下雨天呐，或者大风天啊，或者是经常戴没有擦洗的时候，会出现一些雾蒙蒙的，或者是您吃了东西用这油手去抓过眼镜的话，哎，这上面这油渍怎么都弄不干净。有的时候我们拿这种眼镜布擦一擦，或者是拿身边的这种卫生纸啊、湿纸巾啊擦一擦，但是总是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时间长了可能眼镜上面还会有一些划痕。那大家会觉得这是小事儿，但是对于一部分人来讲，尤其是青少年，他们的这种眼睛正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如果已经近视佩戴眼镜了，眼镜不够干净，那可能对他们的视力来讲是一个潜在的隐患。所以今天邀请到的这个访谈嘉宾哈，他呢就关注到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领域，也看到了市场的机遇，比如说现在的很多消费升级产品，像洗手液呀、漱口水啊等等，洗衣液呀，哎，这样的一些品类呢五花八门，那是不是我们的这种眼镜清洗也能做到深入消费者的内心？于是呢就想在这方面结合自己的专业来做一些科技创新。那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北京瑞士宝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赵烨，再次欢迎赵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 嗯，赵老师呢之前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了，其实他本人呢在初中的时候就开始戴眼镜了，也是因为多年戴眼镜哈，受到了这样的相同的困扰。刚才我说到的这个眼镜经常擦然后有划痕，所以哎想着说哎是不是能够真的在这种清洗眼镜方面有一些创新性的突破。而且之前也介绍过他的这个专业，本人呢自己是非常喜欢搞一些这种化学试验啊，然后又想着能不能把工业上面的一些清理清洗玻璃的这种方式用在眼镜上面。以前我们的这种镜片有玻璃的，后来有树脂的，也许未来还会有更多新的这种材料用在我们的眼镜的这个镜片上。那针对不同材料是都有相同的有效性吗？还是我们也会有一些区分呢？ 我们现在做的产品是通用的，对，像玻璃镜片、树脂镜片都能一瓶解决这个优化方案。 嗯， 然后呢我们还针对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和痛点，比如说冬天会眼镜镜片会起雾，研发了这个能防雾的效果非常好的产品。 那防雾的原理又是什么？ 防雾的原理和这个原理也差不多，也是让这个分子它的这个雾气水分子定向排列，然后呢它就无法形成这个结晶，然后这样的话它就无法形成雾。 一开始的时候只是白手起家两个人啊，这个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得到了很多方面的这种支持，包括您从您的家乡威海开始创业，那么后来来了北京之后又把公司落在了北京。 其实呢这几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北京创业和经商的环境真是特别好，而且越来越好。 嗯， 北京稍微夸张一点说，遍地都是这个投资人，然后他们都拿着这个非常可观的资金，然后也是如饥似渴的在找好的项目、好的创业者。 嗯、 所以呢，只要您的这个项目够好、创业人够好、技术够好，其实是不缺钱的。然后呢，我们在创业之初呢，也是有机会得到了这个首都师范大学科技创业园领导的帮助，然后呢是落户在首师大的创业园里面。 嗯， 后来呢，我们在清华、北大获奖以后呢，像清华的同创孵化器和北京大学的创业基地都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工位和免费的这个场地，这个解决了我们非常大的这个问题。 嗯，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对一个初创企业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发展起来 的 一个原因。 是的是 的。 嗯，所以这样的创业环境让您觉得在北京创业是一个没有太多负担可以放手一搏的这样的一个机遇了。 是的是的。 嗯，那现在这个产品核心产品有了，然后又拿了这么多的奖，那我们对于目前我们一开始设想的这种市场需求有没有一个什么规划或者是一定位 结合大家使用眼镜的这种应用场景，我们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相关的科研的计划啊，以及一些新的产品会在未来的时间与消费者见面？ 其实呢，我们对产品线的延伸上，是有一个非常深度的这个调研，根据消费者需求有一个非常详细的品类规划，完善产品的结构。 嗯， 首先呢，从镜片出发呢，眼镜分为这个玻璃镜片、树脂镜片以及墨镜。我们会有针对性的研制更高效、更有针对性的配方，然后还会呢研发这个更方便的一次性擦片，以便于消费者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应急使用。然后第三呢，就是像更季节性的，像我刚才说的防雾的需求，有防雾的产品，以及这个对高端的这个客户呢，我们会研发这个玻璃像香水一样的非常高档的玻璃瓶，和这个像给科技工作者运用的像金属瓶的，像钢铁侠一样的科技含感更强的包装 啊、 然后呢，以及我们还会横向发展，比如说洗 iPad、iPhone、照相机镜头、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视，工业上的光伏发电站，到军事上的望远镜，到武装直升机、坦克的红外线瞄准具，到各种光学仪器，我们在技术上已经完全掌握，进一步的提高产品附加值。 这个全产业链的未来的规划，可以做的事情，可以渗透的领域还真的很多。 是的， 您刚才说到一点，我就光说眼镜这块，其实细分化，我就突然联想到，像我们老说日本的药妆做得非常好， 对对对， 很多人去买那种眼睛护理液啊，不是眼镜，护理液，我们就可以看到五花八门的，有什么这种分等级强力的，然后有这种温和型的，有这种适合女士的，包装的粉粉的， 是的， 样子也很好看的。所以您说了，这也是一种思路，就是未来我们的给眼镜清洗的， 是的， 也能结合使用者、消费者的这个本人的性格啦、身份啦、性别啦、特征啦，做一些个性化的这种选择。那么这样的一些尝试，跟我们最开始做这种科技创新，是不是就怎么讲，就是属于更小儿科了，就没有那么大的技术难点和含量了？您觉得？ 其实呢，技术的难点都是相对的。然后呢，我们会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出发，是研发更高效、更好的产品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比如说呢，像这个最近这个疫情比较严重，这款呢就是我们针对疫情，里面这个添加了一些这个杀菌的成分，能有效的去除这个空气。附着在镜片表面的这个气凝胶状的这个细菌效果也非常好，所以呢，我们是跟这个时代是不断进步，不断的研发新产品。是的， 而且在这种注意事项上，我们也写的比较清楚哈，比如说本产品不能用于隐形眼镜，这个是特别的一个提示。 对对对， 只是我们常规的镜片眼镜。 对对对 啊， 对， 还有包括在使用的时候要远离口鼻，然后不能接触眼睛啊，所以这些的注意事项呢，也是我们都写在了这种包装上面。从大学里面出来，然后一直在大学期间就关注一些创新啊、创业这样的一个事情，在做这方面的事情，这么多年来，您觉得把目标定在了快消品啊这样的一种创业的领域或者是方向，你觉得有困难吗？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在学校期间呢，我就看了很多著名的企业家，还有著名的公司的发展的一个自传和他们的经历，所以呢，我也知道创业呢是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也当时呢也有非常这个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呢来了以后呢，走上创业之路呢，让我意识到这个困难远比想象的多，这个确实挺不容易的。但是就像我之前说的，还是赶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和北京非常非常好的创业氛围。只要你的项目好，是像资金呢，这个办公的空间呢，还有这个还有创业人才团队，其实都是能在北京找到的，非常高端的资源，只要人够好，都能一一的解决。特别是感谢这个北京的政府和威海的政府的领导，刚开始创业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就给了重大的支持，我们才能完成从一从零到一，从一到十 这样不断的发展。 嗯，您个人的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真的就是从学生开始什么资源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点一点的，然后靠着自己的技术，靠着自己的实验，然后最终靠着这种政府的帮助和创业环境的这种提供，然后最后能够真正把这个项目落地。再说到这个创业之初的这种困难，我相信每一个创业者可能一开始都会感受得到。那现在研发肯定我们已经有了， 是 吧？ 是的，是的。 产品生产我们是不是有相应的这种工厂，然后包括我们的市场对接，您刚才说了有两大品牌都已经把我们作为唯一的这种提供商， 是的是的。 还有包括我们的盈利啊，现在这种盈利的前景，投入产出比大概是什么样，是不是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了？ 我们现在呢已经可以这个自给自足，然后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然后呢并且呢通过现在非常火的这个网红带货短视频这种制作呢，我们最近呢马上会有一个爆发性的增长。 嗯， 然后呢之前说到这个团队呢也是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的挖掘人才，然后用我们的产品来吸引他们加入我们的团队，一起为这个事业这个一起合作发展。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的定位呢就是这个细分领域的博士伦海昌，希望有机会能做到这个细分市场的领导者和开创者。然后主持人，我给您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啊， 嗯， 就是我们在北大地推的时候呢，有一个北大的老师看到我们的产品呢，觉得非常有意思，就买了两个回去试用，觉得效果非常好。然后呢，他上午买了两个，下午又过来买了五个，给他们办公室的老师呢，一人一个，说效果非常好， 送朋友送亲戚。 是的，是的，是的。后来呢，他又买了很多，送给他的学生使用。然后呢后来呢他觉得这个项目呢非常好，然后呢他自己也有信心把它做大，然后呢就给我们投了点钱，成了我们的股东，变成我们合伙人。 嗯， 再后来呢您知道吗，这个北大老师成了我太太。 啊，现在是您家里人了。 对对对， 从买您产品开始啊，看好了你的项目，这是一段姻缘啊。 对，这个也是我的意外收获。 嗯， 对，也说明我们的产品也是非常过硬，效果非常好，然后能打动人。 嗯，哎呀，这个故事啊，给我们留了一点这个小小的回味感哈。您是80后人吗？ 啊，80后，83年的。 83年， 对。 那您爱人也是跟您 差不多 同龄的啊？ 对对对。 那他怎么来看待你做的这个事业？他有没有跟你聊过或者是评价过？ 是这样，非常巧，我太太呢原来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案例研究中心的老师，然后呢亲身采访过很多中国著名的明星级的企业家。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太太就是举一些她采访过的企业家的一些这个案例，然后说他们当时也是非常艰难的，也是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呢在坚持了一段时间。 嗯， 说不是因为你看到希望才坚持，而是坚持了才能看到希望，然后呢不断的鼓励我，然后才坚持走到了今天。 嗯， 是这样。 所以目前的这种稳定的发展离不开背后人的这些支持啊和鼓励，而且这些鼓励也来自于我们对于一些知名企业家他们成长经历的学习， 是的， 然后和发掘其中的一些共性哈，一些特点，鼓舞着我们去坚持在创业创新路上不断的往前走，给我们激发了一些这样的一些想法或灵感，也是给那些想要去做创业创新的年轻人一些鼓励啊，或者是一些信心，就是只要你有好的技术，只要你人踏踏实实的，那么其实这个机遇总是会有的。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我最后还想问问，我们的这个名字起的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吗？是您本人起的吗？ 是我本人起的，包括那个 logo 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嗯， 是这样，当年威海市市长王市长呢安排威海市中小企业局的秘书长先生呢扶持我们这个项目。我们一开始我想给我的这个产品呢叫做静之宝，就是有点像化妆品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呢有一天呢那个宋会长约我在他办公室聊，然后呢那个宋会长突然说小赵啊，这个静之宝是不是有点俗气啊？然后呢我就向窗外看了一眼，窗外是青山，然后呢山上浮着几片云，因为刚刚下完雨，空气很清新。 嗯， 然后呢隐隐约约有一道彩虹浮现在天边。我一拍腿说，宋会长您说叫静之彩怎么样？而且彩呢是有一种这个视觉效果，彩虹丰富多彩，而且咱们的这个口号呢广告词就叫眼睛脏了就用静之彩洗得干净看得精彩， 您说怎么样？ 嗯， 然后那个宋委长说，哎，挺不错的，不像以前那么俗气，行，净叫净之彩。然后呢，我说宋委长，这个商标我已经想好了，然后一个彩虹，然后呢下面是咱们的这个文字净之彩，眼睛清洗液。 嗯， 因为吧，当时在这个山大和我们哈工大威海分校学习的时候呢，也看了很多书籍，包括成熟的企业，它是命名都是其实都是有一些规律的。 嗯， 然后呢，也是学习了一些他们的命名规律，然后最终定的这个名字。 嗯，所以不是真的一拍大腿，或者是这个一冲动，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场景一刺激，其实背后你还是研究了啊，怎么样起名，然后更有效，或者说更吸引人啊。所以这其实也是前期的这种积累和准备。能不能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说是想要创业的那些在校大学生提提醒，或者是提一些建议？因为这个创业环境，我们说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大家会说好像看起来机遇很多，但是摆在自己面前又不知道哪个适合自己，到底该做什么。还有一部分年轻人可能有胸怀大志，但是呢却不知道从哪下手啊，或者是有一些细小的东西他抓不到。以您个人的经验，您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怎么能把一个小事儿做起来做成。 首先呢，就是我想说的是，感谢这个时代，感谢这个社会鼓励创业这个非常好的大环境，包容失败，然后呢有这么好的这个创业资源，能扶持我们这个扶上马送一程的这个好的环境。再一个呢，就是创业还是要靠自己，不要为了创业而创业，而是呢真正的在我们生活中呢能发现这个生活中消费者的一个痛点，痒点，这个就是创业的机遇。另外呢，这个创业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往往呢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你坚持了才会看到希望。并且呢结合我自己，跟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一些特质啊。我总结我自己是一个狼心狗肺，是一个喜欢做人家的狐朋狗友，也是喜欢交狐朋狗友。然后呢我的做事的风格是眼高手低，心狠手辣。 您怎么都用一些贬义词来形容自己啊？ 主持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狼心狗肺的意思呢，狼心呢是指的像狼一样的野心，指的是狼性。这个要有团队精神。狗肺呢是指的是像爱斯基摩犬一样的这个耐力，非常好的耐力，持续性才能这个走到终点。狐朋呢是指的是像狐狸一样聪明，能给人指点迷津，帮人出谋划策。然后呢狗友呢就是忠诚，无论是对团队啊，对这个我们的合作方都要有一个忠诚的心，才能交到这个真心的朋友。眼高手低的意思呢是眼高呢是目悬高远，像我们一开始做这个事业的时候呢，就是采购了目前市场上全国的乃至全世界最知名的公司的产品，研究他们的技术优势和劣势，在他们的基础上呢研发我们更强一代的产品。这个手低呢就是说一定要这个能服下心，摸着石头过河。像我们当时也是在中关村的所有的高校一家一家去拜访，一家一家的推给同学试用，然后问问他们的这个，倾听消费者的反馈，及时的调整我们的产品。然后呢这个第一时间呢做出调整，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有市场。然后呢心狠手辣的意思呢就是说，心狠呢是目标坚定，比如说我们进一些比较高端的眼镜店呢，这个供应商，目标一定要坚定。手辣呢就指的是手段老辣，不但呢我们在技术上效果上要比其他产品好很多，技术上有优势非常明显，也敢于跟他们近身拼刺刀，终于拿下，得到他们的背书和认可。 在这个市场竞争环境当中也要敢于出击啊， 是的是的， 敢于去跟这个竞品一起来竞争。 是的， 所以刚才赵老师用了四个看起来是贬义词哈，比如说什么狼心狗肺啊，狐朋狗友啊，眼高手低啊，心狠手辣呀。其实这样解释下来呢，就把您觉得作为至少您个人的经验而言哈，在创业到现在的一些需要去做到的或者是应该擅长的事情，其实做了一个归纳总结。那如果要是让您评价一下您觉得创业者的这种特质，或者您本身具备的这个特质，因为一开始您也说到了，您是基于初中的时候其实就很喜欢， 是的， 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或者是愿意为之投入去做的这个事情，这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因为很多人做着做着就觉得 哎呀，太痛苦了，这不是我开始的选择，就把初心给忘了。那怎么样去一直能保有这种初心？这里面是喜欢的因素更多，还是想要成功的那个目标性更多一些？ 是这样，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朋友呢，我觉得无论是创业也好，就业也好呢，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行业事业，当然非常重要。更重要呢是如果说这个做的事业不是自己喜欢的，但是如果能把自己喜欢的事情都能做好，做到极致，然后呢把不喜欢的变成喜欢，这个才是一个素质更全面的人才，也是社会上更需要的人才。如果说一味着想找自己喜欢的事业而有些事情做不好，把它归咎为说自己不喜欢，做一个逃避，我觉得呢以后选择的道路会越来越窄。所以呢这个放平自己的心态，然后能满足这个用人单位的需求和这个消费者的需求，这个才是一个核心。然后呢把不喜欢的东西呢变成喜欢，并且呢把它做好，做到极致，我觉得这个才更有发展。 您说到这点，把不喜欢的变成喜欢，说起来挺简单，但其实可能做起来是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 是的， 我不知道在您身上有没有一些实际的这种这个例子。比如我打个比方哈，可能有的人他社恐， 是的， 你让我做研究没问题，你让我去做推销不行，哎呀，太不喜欢了，太难受了。 是， 您有没有这个经验？ 主持人，您说这个太对了 啊！ 因为呢，我之前呢，也算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然后呢，也是这个以技术开发为主，然后后来呢，就像我说的这个眼高手低，然后要自己去拉着产品到中关村的所有高校的这个眼镜店啊、小卖部，自己和那些这个店主做一个交流，做推销。然后呢我一开始真的是拉着箱子在他那个 门口来一回溜达， 对，转了很多圈，有的一开始竟然转了半个小时，然后那个店员都看不过去了，说你 有 事 吗？ 对，你是不是有事儿啊？然后才进去，然后也是一个锻炼，对，然后是这样的， 是一种这种心理上的在不断建设。 对， 所以这个过程就是您说，可能开始我确实不擅长或者不喜欢，那后来经过很多次之后，就真的能够变成喜欢吗？或者说真的能够把它做到就不再在门口徘徊半个小时了吗？ 是的，可以。这个我发现了，最后把我发现，只要你厚着脸皮开门进去，你没话都得有话说，不然呢两个人在那儿这个尴尬的站着反倒更尴尬，还不如就是直接说，哎，我这有一个款什么样的产品，然后要不要给您试用一下，有什么样的特点，然后这样的话会就慢慢的锻炼几次就非常好了。包括以前参加创业比赛，也一开始这个没有经过锻炼的时候，上台这个腿都打哆嗦，然后这个语无伦次，然后被评委点评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后来呢经过几次锻炼也好，就是能把自己的这个意思逻辑表达得很清晰，然后针对评委的提问也可以对答如流。 所以这样的过程也是给您不断的增加信心，然后让自己的路能越走越宽，这么一个过程，也是给我们的那些年轻人提了一个建议，就是结合兴趣爱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要擅长结合市场需求，把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去把它攻克下来，慢慢变成擅长，你的路就越走越宽了。而且提到参加比赛，赵老师参加了多少次比赛啊？您觉得参加比赛这样的一种环节或者这样一个过程，对于一个初创企业来讲，它意味着什么？有多重要？ 我觉得首先呢，还是要感谢这个北京这个非常好的创业氛围和创业环境。每年呢都有像区啊、市啊，包括这个全国都有很多的创业大赛。参加创业大赛对创业者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是通过这些专家级投资人的点评，他们可以呢为您分析你的创业的这个项目的本身的优势劣势，创业点在哪里，可以帮你梳理你的这个思维，帮你更清晰的看待自己的项目。有一些我们自己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个都觉得好，哪儿都好，事实上呢还有一些这个不到位的地方，通过这个评委投资人的点评，能让你这个更好的梳理自己的创业思维和思路。第二呢，是这些评委呢有很多都是专业的投资人，然后呢如果您的项目足够好呢，现场就可以获得他们的这个青睐，下来可以约你去谈，然后有获得融资的机会。然后等第三呢，是对于有一些 像区政府领导的这个评委呢，会给你提供一些，如果获奖了会提供一些这个免费的这个工位，这样的话能解决创业初期创业者非常大的这个资金压力和这个实际的问题，给你解决工商注册的这个地址，还有这个工位以及配套的这个法律啊税务筹划的一些咨询，然后这个是对这个初创企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福利，非常实用的福利。然后呢，像我们是清华创业大赛的复赛的第一，然后去年在北京大学创业大赛获得铜奖，然后呢上个月呢获得了这个清华全球创业大全球校友创业大赛的优胜奖和全球著名的嗨酷创业大赛的优胜奖。然后呢也当然也有一定的这个奖金支持。对， 所以获奖大户未来还会继续参加这样的一些比赛吗？ 这个我们还是以这个市场为中心，然后呢顺带的如果有一些好的机会的话，我们也会继续参加的。 也就是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参加这些大赛并且拿到奖了，一方面能够提振信心，而且更实际的是能够解决初创企业很多一开始的这些难题啊， 是的，是的， 缓解你的资金压力，甚至获奖还会有奖金，这本身呢就是让你能够更快的被看到的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 所以这也是感谢这个时代有这么好的一些这种比赛的平台，或者是这方面的一些政策的红利和支持，那也对于很多像瑞士宝这样的这个初创企业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期待赵烨老师和您的这家企业将来能够真正实现在眼镜领域做到像海昌、博士伦这样的一些知名品牌的这个成果和他们的这种成就。同时呢，您也说了会进军像笔记本电脑啊， 是是， 甚至是一些这种高端的这个天文望远镜， 对， 光学仪器这方面其实都有很大的市场开拓前景。也希望您在未来的这些科创道路上能够越走越好。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正在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我愿意。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我愿意。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孩子学过游泳，一直游得很好，我一会儿没注意怎么救。 当时我就在我儿子旁边，他看起来只像是在玩水， 明明水那么浅，孩子怎么可能溺水？ 儿童溺水常常发生在看似安全的地方，安静而迅速，难以察觉，没有惊慌呼救和奋力拍水，